全不相干。 为夫人不知些，到书斋去访寒 寒。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趟的呀？不出身前的 当初何必不住还有一旦成功起变叫红面 怎么样？女孩儿家，她也能落后啊！ 哎，她落后，她就落后了。大姑娘，对。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演唱的一组京剧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翘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